时针一直倒数着。 这重量无法计算，太多

光，打开车窗，离开这城市，想找个解放。一路开往最高那一座山，孤单的想象，寂寞的逃亡。我想，是偶尔难免沮丧，想离开，想躲起来，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。我看着山下千万的窗，谁不曾感到失望？就算会彷徨，也还要去闯。关于未来，只有自己明白，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。一路开往最高那一座山，孤单的想象，寂寞的逃亡。我想，是偶尔难免沮丧，想离开，想躲起来，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。我看着山下千万的窗，谁不曾感到失望？就算会彷徨，也还要去闯。我站在靠近天的顶端，张开手，全部释放，用月光取暖，给自己力量，才发现关于梦的答案一直在自己手上，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。 在这月光打开车窗，离开这城市，想找个解放。 想离开，想躲起来。 猜谁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，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票黑色 心碎的方式。